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20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又在周末的晚上和大家相见了哈。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带给大家更多好听的音乐的同时，也会有更多惊喜哦。那同时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比如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广播电台的方式啊，就是刚刚大佐说到的 FM 98.2 AM 927哈。那除了这个传统的声音的方式之外呢，更加推荐的就是各位用我们的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互动当中。那视频的办法也是有很多种的，第一个啊，我们大屏幕上也会经常闪现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各位点击关注之后呢，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就是我们的名字，叫做挑战新歌声，直接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到底发生了怎样好玩的事情了。那当然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吧。 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么多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啊，来在手机客户端上观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啊。这个今天呢又是一个周日的晚上啊，这个还是有我们俩，一会儿还有一个 神秘嘉宾， 神秘嘉宾啊， 对，很神秘了， 差点就把这底儿给抛出来了。 对，因为他真的很神秘哈，所以我们稍微等待片刻之后再揭晓到底是哪一位。 哎，对，没错啊。那在这之前呢，也来先给大家这个盘点最近的一些比较热播的歌曲。哎，那今天给大家献上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花晨宇的《寒鸦少年》，这也是电视剧《斗破苍穹》的主题曲。 他马上要开演唱会咯，一起来期待。 像一出落剧，事先有无其试探的证据，暴晒很彻底，一旦让坐下个祷告，不要张开嘴巴， 清楚，谁恶意搀扶放暗藏带路，举目当中有些心里让我的感动，你当我是傻瓜傻瓜傻瓜， 这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精彩的节目啊。刚刚这两首歌曲，第一首是来自于花花花神宇的歌曲，第二首呢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花粥以及这个叫做马宇阳两个人一起合作的叫做道将行。 道将行。 也是一首非常偏古风的歌曲。 对，最近古风也特别的火热，而且花粥好像 而且花粥最近好像 突然一下子又回到了大家的眼睛里。 好多的歌曲都现在变成了排行榜非常青睐的对象。 对， 嗯，不知道各位你们喜不喜欢我们刚刚为大家所奉上的两首新歌呢？ 哎，没错啊，今天呢，就暂时先给大家推荐这么两首歌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还是把我们的主要的节目时间以及流程交给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神秘来宾啊，也就是刚刚我们俩一直在卖关子的。 对，到底是谁呢？这么神秘。 接下来啊，让我们有请今天到场的嘉宾，来自于琼客乐队的主唱东川，欢迎东川。 嗯，大家好。 对啊， 可以离我们的话筒更近一点啊。 对， 再次正式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嗯，大家好，我是琼客乐队主唱，我是东川。 哎，欢迎东川。叫做琼客乐队。 嗯， 哎，我还 琼客。 挺感兴趣的，对乐队名字，因为每一个乐队它的成立组合，包括我上一次采访的一个乐队，虽然只有一共有五个人的乐队，但是他们只取了一个就是两个人的名字，中间还用了一个乘号。 对，我知道大概是什么，我知道他们 就是 A 乘 B， 然后就是这个乐队的名字。 然后这是他们两个的组合。 对，但是这个乐队有五个人。 五个人是吗？ 对。 可能是他们两个是代表，而且我觉得每个乐队在去名字的时候，可能都会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啊。 嗯。 所以这叫什么？我们的琼客，这两个字又是从何而来？ 嗯，乐队名呢，最开始，嗯，就是很多年前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坐一块儿喝酒，因为没钱嘛，大家。 嗯。 然后当时想玩的风格是朋克嘛。 当时就想要玩朋克风格。 啊，对，也是我们这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喝酒，那会儿还没有真正的说想去认真的做音乐呢，就只是 玩，想玩。 对，玩一下而已。 嗯。 然后那会儿就开始叫这个名，就是。能说脏字吗？ 不能， 不可以， 这个不能。 我刚刚还真的想说，我说为什么不叫朋克啊？ 嗯， 因为朋克是一种音乐风格。原来他们当时可能也是就是想喜欢音乐，但是那时候可能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支撑，然后所以就取这个名字是吗？ 嗯，但是后来一开始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慢慢的长大嘛， 嗯， 然后思想又有变化， 嗯。 然后所以把那个客就变成客人的客了。 明白。 啊， 嗯，因为朋克的客跟这个客还是不一样的。 嗯，对，最后变得含义不一样了。 那你们之后还打算再去变吗？就随着之后经济实力的增强。 应该就不会变了，因为这个名字还是有感情的。 明白。 嗯， 哎，其实我觉得每个名字都是很好玩的。之前我记得来到咱们节目当中的，还有像什么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 对，还有像很多很多很好玩的声音，很好玩的名字哈，应该都是花费了一番心血在里面的。 对，没错啊。所以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这支琼客乐队啊，这个主唱东川，稍后呢也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叫做 C 位主打歌， 一起来听。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啊，今天的 C 位主打歌呢，来自于琼客乐队的主唱东川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一个原创作品，是乐队自己的原创作品。 乐队自己的歌。 OK 啊，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琼客乐队，叫做《天不管我》，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一起来听。 OK， 准备好随时可以开始。 OK。 是个垃圾吗？ OK 啊，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来自于琼克乐队东川的一首叫做《天不管我》。 天不管我，地不管我。 看歌名还有听歌词，还是蛮有趣的一首歌。 对，而且声音也很独特。 对，就是那种沙哑的想要爆发自己。沙哑的想要爆发自己愤怒，这差一点发钱。 对，没有。对，我觉得他是那种略带 愤怒的那种感 觉，对对对，沧桑，带着愤怒，带着情感，但其实里面还很柔。就我觉得他是能够拨动人们心弦的这种声音。 就虽然听起来感觉有一丝丝愤怒，这个人，但是更忙 仔细听。他的声音是那种很成熟，然后那种感觉的。就是很成熟，然后很沙哑，但是呢就感觉是一个很有阅历的一个声音，只不过还能拨动心弦的那种温柔的感觉能在歌曲当中唱出来。有没有人说过你的声音特别的很独特很特别？ 之前那个去音乐节有别的乐队的，就更没有朋友嘛，然后他之前听过我们的歌，他以为我30多岁。 对啊，对，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成熟的男人的声音。 那其实这应该是对自己的一种夸奖。 哎，没有，不想别人。 你说我从小声音就是这种吗？所以当时你听到这个声音或者听到这样的评价之后是什么感觉？ 其实还好吧，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理解嘛。 对对对。 之前我的歌，有人说我的歌适合40-50岁大叔大爷们听。 40-50岁有点太高了。 对，然后我就每个人理解不一样嘛。 对，所以我刚刚说，我觉得是一个有过一些经历的、成熟的、略带沙哑，可能略带一些这种沧桑感的这种声音。然后，但是确实，我觉得反正我会被就是内心柔软的部分会被触碰到。 对，而且我觉得不仅仅这个歌曲本身，我们去细看它的歌词，因为这首歌曲是东川自己作词作曲， 对 吧？ 对。 通过歌词本身，我刚刚又重新看了一下歌词，感觉真的像那种捍卫自己权利、捍卫自己某种权利的斗士一样，就像通过歌曲来表达自己的那种感情一般。 天不管我，地不管我，你会跟我一起走吗？大概那种。 哎，东川，给我们讲讲这首歌曲的创作经历吧。天不管我，因为今天也是作为你的主打歌曲出现的。 对， 就是大概一年前写的了。然后当时这首歌的初衷呢，就是不理解，不被理解， 不被理解。 这首歌的初衷叫做不被理解。 嗯， 为什么叫不被理解呢？因为它里面的歌词是有各种反讽刺和讽刺的东西在里面的。就是包括就是前面因为有脏字，所以我没读出来嘛。然后就是前面一直都是在说那个有梦的人在哪儿啊？而他们又算什么东西？然后却用生命去捍卫的人，在你眼里只是个垃圾吗？然后后面就是一段感慨了。 明白。其实摇滚乐它就是很真实，所以就是在歌词啊，或者在一些事情当中，它可能会表达出自己对于世界当中很多事情的看法，所以才会很有态度，有点像嘻哈的感觉。对 对， 就是很有态度的这种。 嘻哈的时候，摇滚乐队笑了。 对，我知道你们是有一个链的啊。 对，这个链很奇怪的。 对。 但是都是很表达态度的这样的一种音乐方式哈。所以在歌词当中，如果要是各位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专门去比如说像一些音乐平台去搜索一下我们的极客乐队， 穷客乐队， 穷客乐队，去看一看它里面的这些歌词啊什么的，也许会引发各自的共鸣。 对，没错，真的，我刚就是在看他歌词的时候，确实想到了之前应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那样一段比较叛逆的时期，那样的一段经历，或者说你刚刚进入到社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什么东西都跟 好多事情跟我们想的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对 对，然后我一心想去做的东西，为什么在大家眼里边看做的就是看起来都是错的？对，真的给我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明白，所以说也许你们在创作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初衷，是吗？所以可否告诉我你的真实年龄是多大？因为刚刚说声音比较的成熟，所以真正现在 对， 或者说咱们乐队，然后普遍是多大年龄？ 22、23左右， 也就是20岁，20出头， 95后。 我是96年的。 你是96的 啊？差不多， 那差不多。 统称为90后。 总之年龄都不大，可能 是也 是 一支新生代乐队。 对对对。 对，叫做穷客乐队啊。 穷客乐队。 刚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天不管我啊，这个来自穷客乐队，也是由东川自己编曲自己作词的一首歌曲啊。那接下来的时间献给大家第二首歌曲啊，这个第二首歌的名字也很好玩，叫做趁我还没多。 那少了又怎样？ 少了又怎样？趁我还没多，有点话想跟兄弟说。 哦，原来是这样啊！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来听一听东川的现场演绎。第二首歌曲还是来自于我们穷客乐队的主唱东川的一首，叫做《趁我还没多》，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耳机的反声大一点。 OK， 那这个月月可以去帮忙调试一下。趁我还没多啊，这首歌曲其实真的从它的歌名来看啊，就是一首比较好玩的歌曲，但是又碰上了这样的一支摇滚乐队，一支新生代的摇滚乐队，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啊？让我们拭目以待。 是多是少，我们先来听歌。 对，一起来听这首《趁我还没多》。 该释怀，是我不应该。我想你也有颗这样的心，也挺实实在在。你留不下来，我也不愿走开，无法彻底掩埋。我说着这不像人的对白，你赶紧忘了这片红海。但如果我醉了，请不要叫醒我，再除掉这心魔。想你有颗这样的心，也挺实实在在。你留不下来，我也不愿走开，无法彻底掩埋。我说着这不像人的对白，你赶紧忘了这片红海。心还未 趁我还没多， 趁我还没多。如果我醉了，千万不要叫醒我。 嗯，其实跟我脑海里边想象的画面还是有一点出入的， 有一点出入哈。就还没多之前， 对对对对， 然后表达的一些感想吧，或者怎么样。 嗯， 所以左哥，你作为这种铁血男儿，听到这样的声音 之后，我以为你想说像我这种喝不多的人，听到这种听到这种歌曲， 像你这种喝不多的人， 开玩笑啊。 开玩笑啊。所以说，听到这样的声音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感受？ 真的，确实像之前就是在音乐节上，另外一个乐队评价东川他们的声音的一样，真的不像是刚刚 二十出头的年纪， 刚刚二十出头的年纪，或者说这支乐队应该历经沧桑、久经磨难才能唱出这样的声音或者说歌曲。 对，我觉得这首歌跟我们一开始的 C 位主打歌，也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天不管我》，不是很像，因为《天不管我》我感觉是一个呼唤式的，然后内心就很柔和，会有一些柔和的部分，然后像这首歌就完全是那种嘶声力竭，有一点这样的处理，所以我感觉我听起来啊，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很卖力的这样的一个唱法。那所以东川其实今天是代表自己的乐队来的嘛？ 对。 然后那日常其实你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乐队的一个主要的风格代表？大家都是什么样的风格？ 大家其实都在乐队里都是这样的，因为大家没有什么其他的乐队，只有这一个乐队，所以风格很稳定吧，算是。 你们这应该是属于什么样子的风格？就以什么为主打？ 朋克摇滚 啊，也不是朋克，并不朋克。然后我也说不太好，因为融合了很多东西在里面，就是编曲的话， 所以也没有说固定要给自己往什么方向去走。 对对对，一开始做歌的时候也没想把乐队定的成什么风格， 就也没想给自己贴一个什么样的标签，我是一支专门做什么样风格的乐队。 对，觉得好听就行，我们自己能接受就行。 所以乐队是2015年成立的是吗？ 说是2015年，其实是从2018年开始正式在一起认真开始做音乐。 所以之前就真的是就是酒桌上去做音乐是吗？开玩笑。 其实之前一直在学。 一直在学， 也是在学， 就大家很想去做。 磨合过程中。 明白。那所以从今年刚刚开始， 2018年对，开始演出。 开始演出。 今年刚刚开始演出。 我看你们也经常去一些音乐节。 也不多吧，因为刚开始没多久。 刚开始。 但是我看很多网友的这个好评度还是很高的，比如说像网易云上面就有很多人说，就是可能现在 乐队一定会大火。 对，就是对大家 的 对你们的这个新人乐队的一个这个评价还是很高的，而且都很愿意去为你们打 call。这个在之前演出的时候有遇到吗？ 之前演出的时候是遇到过吧，就是有一些陌生人啊，会可能加我们微信，加我们 可能觉得很特别啊，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但是很小的年纪，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感觉哎呀，还是挺让人惊讶的。 对啊，刚刚这首歌曲还是来自于我们琼克乐队的主唱东川，叫做《趁我还没多》啊。但是，虽然话是这么说，趁我还没多，但还是一首比较倾向于写现实社会的一首歌曲，因为无论是。我说说我的感觉啊，无论是从第一首《天不管我》，还是从刚这首《趁我还没多》，包括一会儿即将带来的这首这个整张专辑里边的主打歌曲，我感觉应该还是属于一个对社会的这种反应，或者说对现实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等等，这样 可能都是大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受到或体悟到的写到的歌中。不过没关系，我们现在也是卖个关子，等到下半场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听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没错， 我们的半点时刻待会儿见啦。 眼睛的声音就在于这里，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啊。我们刚刚真的是经过了一番耳朵的洗礼之后，现在更加推荐来到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所以说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就是我们的 FM98.2 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还有我们的视频的互动方式啊。视频的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啊，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呢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点击进入就可以看一看今天的重要来宾是谁啦。那同时啊，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互动吧。 OK， 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再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他就是来自于琼客乐队的东川。欢迎东川，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琼客乐队主唱，我是东川。 哎，欢迎 欢迎。 刚刚上半段啊，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两首这个琼客乐队自己的歌曲，叫做这个天不管我以及趁我还没多。这两首歌都是在咱们最新发表的一张 EP， 还是跟这个主打歌曲是同名的，是吧？ 不是。 不是同名吗？ 不是同名的。 啊，那这首就是整张 EP 的主打歌曲是什么？ 整张 EP 的是低迷难逃。 低迷难逃。 低迷难逃。 对。 哦。 所以要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最新的专辑？ 这张专辑呢是我和我的那个主理人安旭， 安旭 也是我的节奏吉他，我们一起就是我们俩共同创作的这张专辑。 哦， 大概是一半一半吧，我们俩的歌。然后他的歌可能呼声高一点。 所以今天为什么今天是帮你来打歌，等来到我们节目之后呢，就是你的呼声要高于他了，是吧？叫他不来。 所以我们乐队一共有五个人，为什么今天只来了你一个？ 全权代表。 他们可能觉得我帅吧。 哦， 没有没有没有。 你有把直播间的链接发到群里吗？ 没有没有。 结果待会儿弹幕里面说等着我来了。 你等着你 我们都来了。 他们有的有事儿，然后有的比较远。 所以就是你和安旭其实两个人是代表了整个乐队的一个风格。 对对对。 那你们两个之间会有一些区别吗？就是喜欢的风格上，那各自是喜欢什么样风格？ 我们其实怎么说，方向是一样，但是会有很多小的不同。就是他可能更喜欢更重一点的东西， 更重一点摇滚的感觉。 就是他可能喜欢盒啊， 硬核摇滚， 但是我可能更偏向金属一点重的东西上面。 明白。所以你们两个的创作当中之间有没有一些衡量或者是分歧？ 没有啊，就是 也没有， 他写他的，我写我的。 所以就会有谁的呼声高和低的区别。 对对对。 开玩笑，开玩笑， 一半一半嘛， 一半一半。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这张 EP 当中的，叫做《低迷难逃》。 这个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原版啊，虽然不是现场 live 版，但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感受到，这个琼客乐队他们的风格，真实的风格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琼客乐队的《低迷难逃》，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愤世嫉俗是我改不了的习惯呐、啊。你也知道我本就是这么优柔寡断的人，我昏昏欲睡却梦到了你的后背，一日像鸟儿它折断了翅膀却又变成了鱼，二则不甘心却又不得再飞回天际，三次里回望着曾经的失落也成了美好，四日里习惯着低迷在劫难逃，戒不了这烟，这愤世嫉俗是我改不了的习惯呐、啊。你也知道我本就是这么优柔寡断的人，我昏昏欲睡却梦到了你的后背，一日像鸟儿它折断了翅膀 歌曲啊，来自于琼克乐队的原声，叫做《低迷难逃》，也是同名专辑啊。 嗯，哇，我又想说，又是不一样的感觉， 有一种酣畅淋漓，就是特别通畅的感觉、 嗯、我觉得是那个通畅就是就很爽爽的感觉，听起来 很 爽， 透亮的感觉。 对，就我觉得它的副歌的部分是这种大佐刚刚说到的很通然后很畅快淋漓的感觉，然后但是它的主歌部分真的就像这个歌名一样哈，就比较的低迷，很迷幻的那种感觉、 嗯、 甚至我听出来了一种 有点迷幻的感觉。 对，有一点像男版的那种贵妃醉酒、 哎、 就是那种好像喝的正兴，然后稍微就是男版的嘛，我刚刚说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憨，就是有一点喝多的感觉，但是呢、就是、 趁我还没喝多， 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因为他的声音的处理是这样的，就是在主歌的部分、 嗯、 所以还是很奇特的，但是后面副歌的部分又一下子 反正上唱得很爽， 上来了，对，上来的感觉，所以嗯很好听。 哎，独川，你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整张 EP 包括这首歌吧，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吧，低迷难逃这首歌曲。 歌呢就是就失恋了 啊 当时我失恋了， 啊，是你 啊，对，我写， 而且我还看到了一个小故事，在介绍乐队就是简介的时候，你会说每一张每一首单曲都有它背后的故事，那你的故事呢？那所以真的是每一首单曲都有它背后的故事， 对，每一首都有。 嗯，所以这个就是关于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失恋的时候的一个感觉， 方便讲吗？ 方便，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那行， 所以真的是像我刚听到了，有一点就是喝多了微醺的时候，然后去。 真的是喝多了写的吗？ 微醺，微醺， 这个不是， 不是， 这就是， 还是故意处理成那种感觉。 嗯，也不是，就是我可能因为它很低嘛，前面，前面的音域很低，所以我低音的时候就可能会有那样的想法， 很迷幻。 对，讲讲其中的故事吧。 嗯，我们要听故事。 既然不反对，那就讲一讲吧。 嗯， 就是这首歌在做之前呢，是有两段故事。 哦， 是因为这两段故事才有的这一首歌。 哦， 有两段故事，有的一首歌。 对，之前就是谈了一个两年左右的恋爱吧。 嗯， 然后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没在一起了。 嗯， 然后就是整个歌的意思就是。嗯， 当时自己的生活状态，还是说 形容了自己的一个、哦、一个状态， 就处于一个低迷期。 对，就是一个你想赶紧从这个状态出来，但是你发现你做不到， 嗯，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哦、明白，懂得。 低迷难逃。 对，低迷难逃这样的一个状态，原来真的是和情感是相挂钩的哈。 对，而且他说的就像刚刚在介绍他乐队的时候，包括在网易云的 APP 上介绍乐队的时候，他都会写。每一首歌都有它背后的故事。那刚刚哪两首歌呢？趁我还没多，啊、这个它的故事是什么？ 大泽老师今天特别感兴趣的，趁我还没多。 还没多是那个安旭写的 啊， 然后他 所以是 更高一点的。 嗯，他是喝多，他特别爱喝酒 啊。 但是他之前喝完酒呢，就是会有某个状态呀、啊，或者怎么样、 啊， 会有不一样，就会展现出不一样的自己了。 哦、 然后他是 一下就通透了。 我们现在都在脑补那个画面。 就是他的这个歌呢，就是不是在形容爱情了，他的初衷可能。 嗯。 然后具体就是他的歌，我不能全权代表他。 嗯。 大概就是一个很抗、 很 反抗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跟酒有关的， 大概这个意思， 对对对， 跟酒有关的一个故事。 所以他每次在喝多前，都是趁我还没多啊，我给你们讲几句我最近的状态，对，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在想什么，然后可能就想出来了。 还没多 啊、哦，很奇特，很好玩， 很好玩的一个乐队，很好玩的很多的歌曲啊， 对。 刚刚给大家放的这首歌呢叫做低迷难逃啊，同样来自于我们的琼克乐队。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啊、还是一首现场的 live， 还是来由我们的东川现场演唱的这首歌曲， 嗯， 叫做风筝啊，当然也是 听起来有点小清新。 哎，对，会不会是这种感觉？ 突然我眼睛亮了一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的呢？ 对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叫做风筝，来自于琼克乐队， 一起来听。 小的时候特别容易满足，只要回家不爱走就快乐到没流。也是那个时候街上还没那么多的愁，十块钱就是富翁，也没有别离忧愁。也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见风筝，那时候也带着我老鹰的风筝，那风筝，那风筝飞也慢慢的看不见了。这时间，那时间追呀追呀追呀，而你就走了。 荡着风筝，最终能变成老鹰。 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叫做《风筝》啊，同样来自于我们的琼克乐队。 嗯，风筝，嗯，这个是什么样的风格呢？ 我很喜欢。 所以这首歌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去创作的？ 嗯，这首歌是给我爷爷写的。 哦，感受到了一种就是亲情的 那种，想回到小的时候，然后慢慢爷爷期盼着自己慢慢长成那种从风筝变成雄鹰的感觉。 对。 也不是 吗？ 因为我歌词可能就是因为没发给你们这首歌， 嗯， 然后歌词大概意思就是那时候爷爷带着我在放风筝，大概是这样，然后可能那时候我第一次放风筝，也可能在我爷爷走了之后也再也没有放过了， 嗯， 所以是一份怀念。 怀念， 对对对， 明白。峡谷柔肠， 对，峡谷柔肠， 对， 我觉得可以用这。 你看他的声音很刚烈，然后但是你看他唱这样的歌，依然是饱含深情。 嗯，真的是好多的音乐风格都可以掌控的一支乐队啊，就是单从主唱上面就可以看出来，而且乐队的另外一半安老师今天还没有来， 嗯，没事，下次我们期待， 我很害怕整个乐队都到这个， 我们期待安老师，对，期待我们整个乐队来，然后我们给你备着酒，灵感的来源。 发现安老师一边在这喝着酒一边唱， 我跟你讲啊， 趁 我还没 多， 我跟你们讲哦。开玩笑，开玩笑，但真的是很有想法，很有创意，而且真的是任何风格都可以驾驭哈。当然，任何风格都可以驾驭的情况之下，马上我们的挑战环节也要来了。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啊！这个既然我们俩刚刚这个已经夸下海口了， 嗯，现在什么都可以驾驭。 你说跟咱们俩有什么关系？你说人家什么都可以驾驭。 反正我们就替我们的琼克乐队打了包票啊！那具体能不能完成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呢？现在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啊，我们现在我们的东川同学准备好了吗？马上，我们的任务。就是啊，最近抖音上，不是最近了，反正一直以来这首歌都很火，而且在我们节目当中反复被提到，叫做学猫叫，就像我们今天的标题当中这样说过哈。也许待会儿我们就可以听到一个或者摇滚呀、或者深情啊，就各种各样属于我们琼克乐队的这一版本的学猫叫。哦，你们一起学猫叫，这么萌萌哒的声音，还是挺有反差的， 看能不能。 这可是非常成熟的三四十岁的声音啊！ 对，很期待这种感觉。 对啊，对啊，你之前有尝试过这种很萌的？肯定没有。我觉得我问了一个很 或者之前去 KTV 唱 K 的时候，也是都会选择这种峡谷柔情的歌 啊。我 不会 K 唱流行歌了 啊， 那也不会唱学猫叫， 也不会唱学猫叫。 所以之前玩抖音有没有看到这个歌？ 嗯，看肯定是有看到啊， 有看到， 每天十来遍这么刷， 当时 不同人的。 对，哎，如果要是看到这样的歌曲，作为这个专门专业的音乐人啊，有没有想过要去改编一下？ 就改变成摇滚形式。 实话，其实没有，它关键本来是一个很萌的歌啊。 嗯， 对你改变成， 我还以为你们平时也会自己录一点一起学猫叫。 一个大狮子来了，多吓人呢！这个 安旭就是他老， 哦，他会， 他老唱这首歌 啊，真的吗？哇，那这个问题好像出的有点简单了，对于你这个乐队。 啊、 就是因为有成员朝夕相处的成员在一起， 哎啊、只是安旭成员老唱这首歌，不一定主唱老唱这首歌、 但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只会洗脑而已了。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吧。 我们两个铺垫好多。 对，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个还是交给东川这首摇滚版的《学猫叫》。 嗯， 随便从什么地方开始起，什么地方结束。 跟你说，酒还没，趁我还没喝多，给大家讲一下。 那我就唱一个副歌。 对，可以，可以唱一个副歌，就是最萌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好期待呀、 OK， 时间交给你，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啊。 学猫叫，一起来听。 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还有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砰砰跳，迷恋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可以了。 哇，天哪！ 太给东川同学逼的呀！最后一句唱完，你没发现那小表情？ 啊啊，我没看到。 哎， 大组学一下，学一下什么表情？ 就是那种，哎呀，算了，这个下了节目， 我终于完成了，是吗？ 节目上不好说。 大概就是我终于完成了，天哪！有没有很好听？有没有？ 就好像一只老猫在那。 我觉得是猫好像有点伤心，然后 做一点无法言语的事情， 可能也要喝酒了。他可能唱完这首歌也要去喝酒了，对，直到灌醉，然后再唱那个趁我还没喝多。 对，但不得不说啊，确实刚刚这个版本的学猫叫 很抓心， 挺撩人的。 嗯，真的会很撩人，很抓心。 对， 然后当他吉他开始第一声的时候，发现哇，好特别。 对，所以我们刚刚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到刚刚那只老猫的威力啊？ 干嘛是老猫？但真的很棒，很棒啊！这个完成度，没有想到会改编的这么好听。 对， 嗯，要不要再来一个摇滚版的？ 啊， 再来一首？ 就你可以不用吉他， 隔壁泰山是吗？ 下一次吧，我们留给下一期的嘉宾，让他们来一个就是隔壁泰山的温柔啊，学猫叫。 隔壁泰山版的学猫叫， 边摇然后边学猫叫。 我的天，都太坏了这帮人啊！ 可以可以，之后我们可以加一些难度在上面了。嗯， 对 ，OK 啊，这个今天所有的现场曲目的演唱啊，基本上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嗯， 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还是来自于我们的穷客乐队，在这个低迷难逃的 EP 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折磨世界》啊，这也是应该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挑战新歌声，也非常感谢东川今天的精彩演唱，以及那只老猫的学猫叫， 很好听的。 OK， 最后这首歌曲《折磨世界》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诚一电台，咱明儿见了，拜拜。Bye. 了。